样美妙。 和煦阳光，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。 牵着我的手，一同前行。 你是我的眼， 关爱盲人， 让我看见 照亮世界， 世界就在我眼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梨园金曲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梨园金曲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一组京剧选段，先请听马连良演唱的《赵氏孤儿》。